分布在前面，谁在扣动我心弦？危险，心已被迷乱，就快闯进心窝里边。赴我冰封的两肩，炽热蔓延，未能沉着应变。是我忧郁的盖掩，想要撕去这晚，就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点。惊已在前面，宁愿里踏上边缘。危险，火已渐呈现，热透双眼，擦些喷溅。请你不羁的脚尖，在木斗楼造成磁力扩展。将你身躯这半边，跟那逼近的脸，渐渐倒退，倒退，倒退，倒向后边。淑女气会贪新鲜。熟女寻梦都要念，熟女应着只应该冷艳，所爱所要所有莫说今宵，永久的等那明天。 我是熟女，不好见我。 熟女应